锵锵三人行，你们好，今天啊，徐老师跟我一块儿给大家介绍一位红人，这位姑娘可真是北京的红人，特别是北京的的哥，我估计看到你要欢呼啊，但是他没见过你，所以今天咱们给大家一机会在电视上看看，就北京交通台特别火吧，这里边有个节目叫一路畅通，那是当家花旦的主持人李丽。 谢谢文涛， 哎，给你鼓鼓掌。 谢谢您，谢谢徐老师。 鼓掌难鸣啊！ 鼓掌难鸣。 哎， 其实啊，我倒觉得大家可能对我并不陌生，主要是通过声音认识的。 哎， 所以听到声音以后就知道，哦，这是那贫丫头。 嗯，是知道。你知道，我初次对她有印象是在北京打的，那的哥。就听他的这个节目李丽特别火啊，他就说，我说他好，他好在哪儿啊，他这北京小丫头吧，他就挺贫，但是呢贫的吧你还不讨厌，还贫的你还挺喜欢，他那种喜欢都是什么呢，就是你听着吧你恨不能咬他一口，就跟我留了这么一印象。现在 这你又杜撰了吧，你又发挥了吧， 的哥说的 真的。 你也在旁边， 我什么时候敢咬你 的呀，徐老师也在旁边。没有没有没有， 为什么你这么受的哥的这个欢迎呢，我们要打听打听。 自己要咬一口， 这不是谦虚的说，这是交通台受欢迎，交通台出现了我这样的主持人很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下出现了一批这样能说的主持人， 所以光荣归于 有能说的，但是没有像他这么有觉悟的，这是当台长的材料，你发现没有？ 谢谢您对我的自知之明有这样高度的评价。不过呢，我是想，由于大家都堵的时间越来越长了，而在这样密闭的空间里，它需要一种声音，需要一种陪伴的时候，交通广播出现了。 嗯， 交通广播这样的很多姿多彩的一些主持人的形象出现了，声音的形象出现了。 嗯， 所以才会受欢迎。 所以听得多。你的节目名字叫一路畅通，专门是给车子不畅通的时候听的。 专门是给一路拥堵的人听的，一路畅通。 没错，连这一路畅通的主持人，在我们这儿来录像的路上也给堵了。 堵了。而且最奇怪的是，我以前的印象当中还是到七点以后应该不堵了，因为我们一路畅通每天到晚上的七点就结束了。但没想到今天我是七点到七点半这一段在东二环堵得一塌糊涂，一会儿上辅路，一会儿上主路，一会儿上辅路，出来进去的就想找一条畅通的路，但根本没有，折腾半天还是那速度。 你挺能理解这堵车的人的心情。 我应该算是能够理解的，因为 这是不是当主持人的一个怎么着的法宝啊？ 你会不会自己也去堵一 堵？就是你比较能感同身受啊，所以你比较希望比较能知道堵车的人他们现在希望听点什么，是不是这样？ 应该是知道，因为有很多的朋友在堵车的时候，他其实并不一定说非要有一个人聊天，但是他非要有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可能是自己平时不常听到的。或者不是身边人说的，因为你想，在家里的时候是家里人跟自己唠叨，在单位的时候是同事领导跟自己唠叨，那么一会儿上饭桌赶饭局的时候也可能是朋友跟自己唠叨，但这个时候他需要一种就是那种有点贫但是呢又对他生活有点帮助的这样的一种声音。一路畅通就是一路畅通，就是在大家最需要的时候 开始 了。当然了，我们也放歌的。 给你节目做广告，评论我们节目，利用你这张嘴评论。 我刚才跟我们的编导说了，因为没见着文涛这个活的文涛之前，我在化妆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说，哎，我说文涛的节目《锵锵三人行》已经有八年的时间了，他算不算一个？成本最低但是收益最高的节目呢？ 我刚才说做节目的时候再讲一遍。 然后编导说了，比那个卖假药的稍微好一点吧。但是卖假药现在也开始三个人一块主持了。 对对， 据说是模仿你的。 没错 真的假药 啊，假药。 你看你有医生长得挺 好的。对，一打电话，医生，我这个红肿，这滴水，你这个问题啊得到我们医院来检查。哎，徐老师他说这声音，我对他很有亲切感，因为我也是做电台主持出身的。 嗯， 你这审美专家，你听听这姑娘这声音留给你什么印象？ 目前来说还没听出来。目前不过 清泉一样。 清泉、啊、流水，我这好话留着以后再说。 就别流水了，刚说伯牙子期。 我觉得我在北京做的士。做的士里边正好在播郭德纲的相声 啊， 那相声里边有一段呢，说一个人呢他穷极无聊，他去抢银行，抢完银行以后呢他开着车就走，开着车走呢就上了三环，那时候呢是5:40，下面的观众就拼命笑，我真是没听懂啊， 我就不懂，哎，我就、啊、我这才懂得他的相声好在什么地方，这才知道东三环的魅力在什么地方，这才知道一路畅通的成功原因在哪。 对，就警察赶到的时候，这孙子还在那堵着呢。 但是人家笑不是笑后面一句，这5:40全部的人都笑， 全都 会心， 就是说北京的东三环5:40是一定堵车的，就这么回事。 是最好都别走，别见着那景象的人。 咱们李丽这方面段子更多，哎，你们好像也有好多这种的信息互动。 有有有。 其实啊、有什么有意思的？ 我跟你说啊，因为你们请我来，肯定就想听堵的，堵的特难受那种。 嗯。 但我反而要告诉你 们， 堵车 堵并快乐着、 嗯。哎，快乐着，重点就是在快乐着。徐老师理解力特别的高。 嗯。 就是说堵其实能堵出快乐。有这么一个人，他有一天啊给我们发短信，一女孩，主持人李丽，你快点告诉前面那辆宝来车车主，让他停下来，车号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捡他车牌了。他呀、啊、我是越追他越跑，越追他越跑。我说哦，他这是一个做好事的姑娘，行，我们就帮他拨了，说什么什么车号的宝来车主，请你快点停车，后面有一姑娘追你呢，因为你车牌掉了。哎，过了3分钟，一个男孩发短信了，说哎，李丽，你刚才是叫我们，我停下来了，而且我也知道后边那个姑娘追了我差约大约有1.5小时了，但我一直以为她跟我飙车呢，所以我就跟她飙啊飙啊飙。哎，结果呢，她领了车牌以后了，说不过刚才那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哈， 嗯、 我们以为这事儿就完了。 嗯， 结果。 过一段时间，请你们接。 第三天就给我们发短信，说我今天要约会，我是那天丢车牌的那男孩。嗯，我要约的就是那个女孩儿。 通过电台约、 啊？对啊，不是，他当时不是那个女孩给了他车牌 了 吗？ 对对对。 哎，他们俩就认识了。 嗯。 当时我今天要约他，嗯，所以呢，我还挺紧张的，应该上哪儿去？哎，因为有很多的听众听了头一天的节目。 应该上哪里去？ 对，听了头一天节目，知道这俩是怎么回事了，马上就发短信说不应该吃太油腻的，油是麻花的太难看，不能吃海鲜，吃螃蟹那个姿势太难看了，就要扯腿什么的，还得剥皮。说要吃点什么上海菜啊，什么江南菜啊，显得特别温文尔雅，或者是吃这个烛光晚宴，吃西餐、 啊。 然后说吃完饭以后，你们也别急着太早回家，因为堵车，所以呢，你们应该去上茶楼去坐一坐，或者上酒吧去待一待。哎，这样给他们出了好多主意。结果呢，再过3个月以后，给我们发短信了，我们今天要结婚了。我们特别的感激一路畅通。 真是啊， 这个美国电影就是《西雅图不眠夜》。 对对对，我也想到这个。 我们 Sleepless in Seattle 真实的发生在北京这个赌城当中。 而且在车里边， 车奇遇结良缘。 对， 车里边这个空间特别小，这个声音特别轻，就是距离会变得非常近，就是、 没错， 这天涯就可以这样联系。 没错，我跟你讲，我的证明。就是哎，你说你电台主持人，你今天坐在我们这电视的演播棚里，你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这太多的不一样。首先，这个工作是一个很多人的工作的一个事业，一起完成。你收拾好了不行，就灯光好没好啊、 嗯？ 摄像好没好？我觉得这最麻烦的。另外就是说，你们的当然除了窦文涛的节目， 嗯嗯嗯， 其他还要剪辑，这很费钱的。 嗯、 但窦文涛21分钟满打满算都搁在电视里去， 对对对， 他一点不超我们的时间，所以这点很上。直播， 我为什么问他这个呢？就说这个电台吧，它呢是个人收听，就现在都是个人收听一般。电视呢一般是家庭或者几个人在看，而且你看电视的主持人往往一说就是大家好， 嗯， 你们好。但是你像电台节目主持人，一般说你好，你怎么怎么样，他是一对，所以让 有点磁性的。 我做电台主持人的时候。净收情书了，徐老师。 现在倒没有， 没了。做电视主持人就没情书了。 那是不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是原来在电台里你是见不到影子的，见不到你的面容的，所以有想象空间。 嗯、 但现在呢，谁都能看见你的样子，所以 不是跟我这个运用声音也有关系。 哦、是这样。 你知道，就是这深更半夜的哈，你把这声音降低，喉音基本上是狼发音那个部位的时候哈。 你的意思，我们天天都 各位的朋友，你们好。你看我在广播里可以这么说话，但是在电视我要这么说话，就想要被病了，你知道吗？但在广播是不是可以这样悄悄话？ 你在电视里如果这么说话，啊、明天也能收到情书的。 是吗？ 就因为太长时间不用这种声音说话。 哎，咱们再来展示一下他的声音。你知道他有一个经典段落，徐老师，我请他一定要表演一下。 嗯， 就是说电台节目主持人不是得报点交通信息吗？ 对呀、啊。 但人家李丽别出心裁，报古代的交通信息。 哦，啊， 这是因为那个话剧《麻花三》， 他可以演话剧。 演了一段《麻花三》，其中有一段是播路况，古代路况。 好，给我们来一段。 插播一条最新路况，刚刚一位热心教夫发来飞鸽传书，他告诉我们四通桥上由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四匹宝马的追尾事故，其中一匹汗血宝马，马牙一剃，马屁两半，马腿三截，马乃四卷呐、啊！所以在此我们要提醒各位马夫和教夫朋友们，千万不要着急，衙役已赶往现场，请配合他们的指挥，谢谢。 好好好， 您知道衙役是谁吗？ 对，衙役谁？警察呀。哦， 那接广告了吧？ 啊，接广告了，咱们得罪人的事儿全交给我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刚才他说这飙车，我倒想起一事儿，徐老师，你看得出来吗？就这个姑娘，现在我觉得这种就是属于特别猛的那种青年呢、啊，他自己上开车上珠穆朗玛峰。 哦， 是有这记录吧？ 什么什么 啊，整理不少黑材料了，就说你怎么开车是能开到珠穆朗玛峰上去？ 对呀、啊，哦，那是在2004年发生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电台呼吁大家一块给西藏的儿童去专资助学。那么当时呢，我们忽悠了103个女生一起开车从北京， 全部是女的， 全部是女的， 开什么车？ 开吉普车。 他是全国 25辆车， 他是全国什么比赛的亚军吧？ 对，我是全国越野场地赛的亚军。 越野场地赛的亚军呢、啊？ 太惭愧了。不， 这不是，术业有专攻。 您这专攻是赛车手吗？ 也不是。 现在赛车手是小姑娘特喜欢，没想到这小姑娘本人就是赛车手。 但我更喜欢开着车旅游，像这上珠穆朗玛峰这事儿就特靠谱。 啊， 对于我来说， 开哪儿去了？ 能开到多高、啊？ 开珠峰大本营，开到珠峰 大 本营。 那是海拔多少？ 那已经是5200了。 就是在仰抬头看，对 对对对，然后面前就是珠穆朗玛。 那但5000多的呼吸已经有点 很难受、嗯，就是晕着开的， 哦、 开到了珠峰。 换句话说是嗨着开的， 就是那样。而且呢，要连续翻越我们算了算回来，连续翻越了10个5000米以上。你像要到这个纳木错湖，要到唐古拉山口，这是5231，像珠峰大本营也到了5012，这样子连续10个。 你说你整天干这个不着调的事儿，你比如说你爸妈妈会不会觉得你是个疯丫头呢？ 嗯， 觉得干的好像不是传统上女孩子干的事儿。 我爸我妈因为对我本身比较了解，所以不会觉得我是疯丫头，但是觉得有点越玩越野。 嗯， 因为我跟着这个我很喜欢越野车。就从我驾校出来就一直开越野车，你也是吗？ 对，我也开吉普车，当轿车开，开得很慢。 这样，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我从来不超速。从来不超速。 多憋的。 多憋屈是吗？不对，越野车，你开任何一种车，你要是想去真正感觉到那种说飙的感觉、飞的感觉，那还是要在一个密闭的环境当中，在越野赛道或者在场地赛的赛道当中，因为你不能，因为由于我做这一行， 嗯， 我就看到过太多这种事故。就有一天早上起来，我是上直播6点多，在南四环，而且我记忆特别清楚的，我看到了这个人，就是我走到主路的时候，突然一个人咵一下，哎呦，吓得我一闪，然后当时我说，哎，庆幸把这个人闪过去了，他就从中间的灌木丛就钻出来了，然后我就开到了交管局，交管局的直播间直播大厅里呢是有大屏幕的， 嗯， 就是各个主要路口路段的屏幕都有。那么当时我就看到，我一去 找出那个录像来看， 对。我一去，这个时候警察他们就围了一堆人，他说快看，刚撞死一个人。我说在哪儿啊？南四环马家楼桥，我刚从那儿过。说大概十几分钟前我就是从那儿过的嘛，等于是我闪过他了，他就死了。 哎呦， 就说他没给你撞到，他 给别人撞到了。他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一调查，这个人是刚刚来京打工的一河南籍男子，他就想从主路的南边到北边，但是远远的有200米有一有我忘了啊，是有一个口啊，是怎么，反正他得掉头走，如果是那样的走可能太绕远了， 就是 他非得过去。 这种事情碰到过好多次，我都碰到过好多次， 所以我就看到这种东西、 就是不过那个人没死，就是真是差一点点，就是说我也在香港也是一个费用就突然出来，然后我急刹车到死，他全身趴在我的那个 不就是前面那个盖上， 他趴在你身上， 哎，他趴在那个车的盖上， 你给他顶起来他趴上了，还是自己就夸趴 那儿？趴上，他趴上去了，因为我就急刹车， 他是攀登运动员。 不，这太可怕了，就这种事情。所以为什么我对速度特别的敏感，就是说虽然你是一切都正常的，你在你速度范围之内，但是你在土路上你要是快的话，有时候你站不住，就像那个奥拓车主，他没有问题，但是他撞，就因为一个行人穿越主路，他还得赔钱。 是是是，所以啊，咱们这个李丽啊，对这个帮助北京市长出主意啊，对改善交通啊，这堵车，他好像有他自己的几大观点。 哎呦，有几大观点， 哎，给我们翻 但是不一定能做得到。 怎么？ 你如果都能做到了，可能就 他说要按照我说这几点做到了，北京这堵车解决了。 这有点 那个 发挥。我是觉得啊，现在其实在道路的设置上有些不合理，比如说主路到底应该是出口在前还是入口在前呢？ 出口在前还是入口在前？ 像我们经常看入口等于是辅路进主路的入口在这儿，然后呢出口在那儿，那这样呢就形成了很多的交叉。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出口在前入口在后。 对，但是现在环路上有很多都是入口在前出口在后， 他们以为人吃饭呢，先 结果就夸夸夸夸这样的有交叉。 对，因为很多车要出去，他就站在这个边线，那那边很多车要上来，两边就堵住了。 我是个糊涂人，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我记得我就整天在一个出口入口这么回环走过了。 所以这就是现在很多主路上 高架公路的出 事，哎，主路上有这种问题。 还有呢？ 另外，我觉得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走到环路上就堵车呢？因为二环和三环之间的联络线太少。 什么叫联络线？ 就是有车可以有路可以二环站到三环。 徐老师， 我跟你讲，我跟徐老师，我再跟你讲，我一个很危险的情况。你也可以说说我这是一种什么病啊？我觉得我在开车的时候，偶尔会出现一种失神状态，这是我经常闯红灯的主要原因。就说，哎呀，不知道怎么搞的，这面前明明是个红灯吧，就恍惚了，唰就过去了。我怎么有的时候会出现短暂的这个情况呢？ 要不要告诉你我的悲剧？我的车子刚发生了一个大的车祸，就是上高速的时候，我只看到人家高速，我只在看关心高速上面有没有车，结果呢我就撞到了前面一辆等着上高速的车。我是一个旧的 BMW， 但是前面是一个 Mercedes， 哎， 但是你听下去，悲剧还在后面的。 我还没。 当我撞上了以后，我当然自己骂自己一句 F 什么话哈 ，S 什么话，然后我就走下车，从车里走，前面的车里走出来一个人，一看我昏过去了，我们的副校长。 好，徐老师，你这撞的绝。 我以后就没得加人工了，大概。 咱们去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当然，这个交通的事儿啊，这北京市长都说了嘛，世界上哪个大城市都挺难办。 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 嗯， 世界上的大城市我看过，除了洛杉矶以外，东京、纽约、巴黎，所有的大城市主要的交通不是私家车。就是虽然这些大城市的私家车的拥有量都超过北京，但是他们的使用量，就是说他们日常的上班，你去看东京，东京拥有量的车辆非常多的，但是大部分人都是坐地铁上，也就是公共交通。香港更不谈了，只有一个洛杉矶，它本身盖得像乡村一样没有楼的，所以它是大家靠车。现在北京的问题是什么？你去问一般正常的中产以上的上班的人，都是用开车去，而且大家很光荣，我们加入世贸以后，我们现在是我不知道是100万200辆，就反正北京已经是汽车社会了。可是这样增加车的数量，你再怎么改善路，你都是 这是问题， 没办法的。 嗯， 其实现在北京，徐老师来北京转过吗？最近 他常半夜里瞎转， 半夜里呢可能感受不到，因为现在， 白天我感受到， 也感受不到。 坐北京坐出租车很舒服，不能睡觉。 对，出租车、私家车现在一共太多了，一个200多万的庞大的数字了。但是现在不能依赖私家车了，我们要发展您刚才说的公共交通。 好像。 共交通现在也有，比如城铁、什么地铁、什么十三号线啊、几号线、几号线也在开始动工了，但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们得 给政府一些时间，是吗？这新闻发言人，这是对谁都会犯错嘛，对吧？谁都会有点纰漏。他当主持人呢，也有时候会有这个问题。你整天这么频，有没有说错的时候？ 有，太多了。 错话比对话多。 一半一半吧。 你刚才都说过什么严重错？ 不是我们台同事都说的多。 你们还 敢 原谅错误啊？ 比如说今天，哎呀，今天春天来了啊，这小松风风的。 小松风风的， 小松松。 对对对。 然后还有说，哎呀，秋天到了，我们要去香山，当红叶疯了的时候。啊，应该是当枫叶红了的时候。然后还有一个，有一位朋友，有一个就像你一样戴眼镜的一个，我们那儿最后辞退了， 像徐老师一样、啊、 戴眼镜比较年轻。他有一天值班太困了，那天还播着小说，然后咣就睡着了。睡着了那时候小说啊，咱们下回再说。这时候开始打点儿，打那个当当当当，那时候还得自己报时呢，我不知道你赶上没有，对、 啊、 自己谁值班谁报时。 对 结果他咣咣一响，他醒了。刚才最后一声巨响，北京时间28点整，都播出去了。然后还 我当年，我是经历了从那个大盘带时期到直播的 啊。 我第一天做直播的时候，害怕紧张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哎，这个我想想，我犯的是什么错误呢？现在我给大家放一段笛子独奏，看看谁能猜得出是什么乐器演奏的，还有奖。 笛子独奏。 嗯， 还有一个也是一位朋友，他是那天说，有的人长智齿，有的人应该有的人长，有的人不长。他说，有的人长，有的人不长。台长一下来就说什么有长不长？ 他说的对，他说的对。